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搬进大理别墅，三分甜点，七分大片，演好自己的节目。Hey hey look at me， 过出身平凡没得好名。Hey hey 不说那些，在大理快乐我自己搞定，听说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进去要上进，足更有效率自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开心总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经历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风暴也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吹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 我下定决心要告别从前，不再浪费时间，我以为这次能够真的真的有所改变，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发现原来我还在原点，我只好难挨，我又得了开学恐惧症难。

会下地，大家分不清楚姐妹兄弟，没有共同的阻碍，不存在交接和妥协，燕子吃出牛羊在，我学习一下共同言语，梦灭梦吗，梦灭灭灭梦吗，梦灭梦吗，梦灭灭灭灭梦灭吗。草木复杂，身外中不若是离奇，目中不知离奇所在，一双单纯慧眼问寻着你，花花世界真奇怪，让人沉沦着迷惑不已，孤独伴着牛羊在，春天天来这一音乐响起，梦灭梦吗，梦灭灭灭梦吗，梦灭梦吗，梦灭灭灭灭梦灭吗。 能搞懂生活与工作该怎么分头。哦，原来就像爱情没有谁先谁后，没什么小心肠子会是爱的兆头。 亲亲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 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她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他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他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格丽娜，我叫他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她叫做玛格丽娜，她叫做玛格丽娜，她叫做玛格丽娜，我叫她玛格丽娜，这就是玛格丽娜。

还是超我，好温柔。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free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lack 卡太多已成为 trouble by SL 全球流行 F couple 一 single easy yeah S type in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新时代 Yes 怕谁在代理能太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 la我是他住在部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可你们没资格有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 in your city is a b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card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是隔壁定位成效特殊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you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ar Player, here's a table, I'm a level 7 better from yeah, Get my airplan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特别的人太多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词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的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都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got the got the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奏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当天阳口吗那你就当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奏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当天阳口吗那你就当去循环吧人尽畅怀 不爱他，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秀彩霞，摘起那迎春花，分钟过千家，摘起那迎春花，人人齐共欢乐。 其中如蝼蚁，吻你的红是紫禁园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生理加起来也不知道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跪着苟活，在爱丘里之前谁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比勇气越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赌气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 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旧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

your love down to the wire. Fire shining cold alone outside. You stripped it right down to the wire. But I see you behind those tired eyes. Now as you wade through the shadows that live in your heart, you'll find the light that leads home. Cause I see you for you and the beautiful scars. Take my hand, don't let go. Cause it's not too late, it's not too late.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And sometimes you lose and sometimes you do. Broken arrows in the dark. But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In the light, the kind of blue that leaves you lost and blind. The only thing that's black and white is that you don't have to walk alone this time. You have to tear down the walls that live in your heart to find someone you call home. Now you see me for me and my beautiful scars. Take my hand, don't let go.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Pretty baby. I need you, baby. Don't want the lonely nights.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I wanna hold you. Oh, pretty baby, don't let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stay and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形成了吸引 苦庆新信，喜喜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欢唱扬眉，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福，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福，财神话，财神话，揾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两步。 Wait.